房产证呢还没有下来，可以立即去掉一个人吗？需要支付什么费用吗？ 嗯，这是几个问题，咱们一个一个解答啊。 好， 首先呢是可以一个人贷款的，可以一个人贷款的。 嗯， 但是呢不可以随时去掉另一个人的名字。 嗯， 去名 什么时候能去掉呢？ 去名的时候就是您把您的贷款全部还清了， 嗯， 可以做去名、加名、夫妻更名都是可以的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这套房子还在还贷的情况之下，是不可以去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。 嗯 嗯， 无论是去掉还是增加，必须得就是说， 嗯， 这个房子要办这个房产证了， 嗯， 是吧？这个时候在房产证上， 嗯， 你是写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是写俩人的名字？名字还是写谁的名字？ 对， 这个时候是能够体现出来的， 嗯， 是吧？ 嗯 嗯，其实那合同啊，写一个人的名字、两个人的名字，其实无所谓，是吧？ 嗯，这就看是不是夫妻关系了。如果还是没有拿到结婚证， 嗯， 可能还是比较有所谓的。但是如果拿到结婚证，其实写谁的名字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。 嗯，那倒是。嗯，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，这个丽丽说了。是京籍的夫妻，名下呢有一套两现房，还可以再购买二手房吗？ 嗯，这个家庭名下拥有这个是08年四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4月11号以后购买的这个京市房啊，是无法再次购房的。那如果是两现房呢，没有要求。那税费方面呢是契税3%，别的没有区别。嗯， 那就是说2008年四月以后买的这个， 嗯， 京市 房 嗯 啊，这个是有一定限制，就是不能够再买其他的商品房。 对，嗯，如果是两线房的， 哦， 没有这个要求。 如果在2008年之前， 嗯，那没有关系， 那没有问题。 嗯， 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 嗯， 因为现在各种性质的房子在北京还是非常多的， 对， 所以大家呢还真的要是可以要问一下啊， 嗯，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写上来啊，是，然后呢我们试着跟您来进行交流。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“安居好声音”，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，然后呢写上您的问题，咱们互相进行交流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，叫做小尹。嗯，他说我爱人呢在京东上班啊， 嗯， 我在奥森公园上班，所以呢想要个离地铁比较近点的。目前呢在看现境房，那么二手房呢看过亦庄或者是通州的，具有通州资质可以购买，但是呢没有什么好的户型，首付呢也比较高，那么首付控制在200万以内， 嗯， 现在不知道怎么来选了，麻烦你帮忙一下。 嗯， 不过它里边也掺杂了很多的条件哈， 嗯， 帮他梳理一下吧。 嗯，可以看出来这位朋友他其实想要的挺多的，而且， 嗯， 现在有点选择困难症了。 首先这个上班就是一东一北， 嗯，对， 是吧？他爱人呢在京东，在东边上班， 嗯， 他在奥森公园， 嗯， 在这边上班，就是这个两个人的上班的这个地点呢就不太一样， 嗯， 啊。 这个人我跟他后续的聊过啊， 嗯， 他是在那个京东这个公司上班，是在亦庄。 哦， 嗯， 哦，嗨， 对， 我以为在北京的东边。 对对对，是会让人误会啊， 嗯。 那首先呢，他其实咱们一点点说啊，他是首付控制在200万之内，其实这个首付已经很高了。 嗯， 那不建议他去买二手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京就是亦庄区域啊，刚才咱们赵老师也说了，然后本身他这个区域的现境房比较多， 嗯， 可以去选择现境房，就是新房嘛。那如果是这么高的首付再去买二手房呢，不太划算，不太划算。他可以去在新建的现境房之中去选择，这是第一。 就建议他买现境房， 对，建议他买新 房， 嗯。第二呢，他是说想要个离地铁近点的，那就可以做排除法了。 嗯， 那亦庄区的现境房里有的是不临铁的，可以排除出去。那第三呢，就是看他的具体的需求，就比如说对学校有没有需求，因为有的现境房呢，它的学区稍微好一些，有的现境房的学区呢，它是配的是这种私立学校，所以说呢，从学校这方面您可以再做筛选。那别的就是户型方面了，那户型方面就更加好筛选了。那是您是当然喜欢南北通透了的，然后就比如一些别的项的纯朝东的或者是东西向的就可以排除了，按照排除法去选择。嗯，按照排除法去选择。 嗯，实际上他这个首付啊，他定在200万以内， 嗯， 应该说还可以。 对 啊 已经不低了， 已经不低。两， 嗯， 200万以内的话，也就是说他能够买到